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咗阿笋哥翻嚟录音嘅。 喂，大家好，同大家拜个早年先。 喂，笋哥，好似你翻紧咗大陆喎。 系啊。 有大陆有咩搞呢？ 主要系叫鸡啊。 屌你老味，笋哥，你个奶又唔好成话叫鸡。唔知点解我次次录音都咳啊，真系屌你老味。 系嘛？你有咩身体唔好啊？ 咁咧。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个爱迪生疹。 爱迪生疹啊！ 嗱，爱迪生疹咧近排就好出名啦。 爱迪生疹系咪一种传染病？ 爱迪生疹唔系一种传染病，系一种自觉， 系一疱疹嚟。 佢系一种行为咧，一种行为咧就好多人都认为变态，我就觉得唔变态啦吓。咁爱迪生疹呢排就影咗好多女明星嘅相，咁部电脑啊唔好彩咁俾人攞咗去呢、這个即系维修嘅时候，听讲 iBook 嚟噶系咪啊？ 哦、我不知道，但是搞笑，他说他的机是粉红色的嘛。 是 男人老狗，为什么用 用电脑是粉红 色的？我以前部手机就粉红色了。 是吗？ 是啊。 不知道为什 么有、很久之前我那时候去澳门做生意，就用部粉红色的 Panasonic。 哦，原来是的。 是啊，我觉得很巧的。 好笑、我话时话今天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他做开那间电脑公司呢，其实我们公司帮衬开他订电脑的。 是吗？ 屌，今天执捻紧啦呢铺。 iBook 会执笠咩？点解？ 唔系，即系佢间公司系做呢、這个，即系佢做 retailing， 系， 即系会做 retail 呢个 iBook 嘅。 但系佢个代理咁大，点解会执啊？ 哦，唔系，即系佢呢间会执咯。 哦，佢呢间会执。 唔系，你咩信用都冇晒啦。 唔系正常嘅，咩诚信都冇晒，应该炒晒啲员工咪得咯。 啊，咁啊系，啊，改个名咯。 啱啊。 不过我哋新诊今次呢个诊，除咗系令到我哋嗰个叫做，即係令到一個電腦嘅 supply 玩完咗之外，其實佢仲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咧嚇？ 嗱，我覺得係一樣嘢啦，大家。 我哋咪想批評佢咧，其實。 我唔係，我想讚揚佢、屌揚佢啦！屌你呢個愛迪生，愛迪生診為我哋做咗幾撚多偉大嘅嘢啦！我想講一樣嘢，大家。嗱，個個都話佢呢個行為唔啱，但我想同大家講，嗱，阿筍哥你又做廣告，我以前又開廣告公司，你都知明星有一樣嘢，即係我想講嘅，點解啲人做明星？第一，個性格一定有問題啊！唔想腳踏實地，一朝成名，練精學懶，貪威食食。嗱，呢啲係明星必定要有嘅元素嚟噶。 我亦都係啊！ 如果你冇呢啲元素，你做唔到噶。 佢冇呢份虛榮感啊，本身係 啱啱啱啱。你冇呢份虛榮感，你做唔到。嗱，呢女明星出身唔係富豪，唔係貴族，冇咁多個何超儀啊！個個可能，喂大佬，我貪個樣靚，我都係想出嚟揾餐晏仔，快啲食下飯嘅話。咁有人俾錢我，可能愛迪生疹，講真，愛迪生疹身家豐厚，阿爸係上市公司主席，你送架跑車俾我，你完全唔能夠抵擋，你叫我挖個閪出嚟俾你睇，咪話挖個閪屎忽窿我俾埋你睇啦， 閪丁都俾你剪埋， 啱啊！即係好老實講一句，你喺金錢面前好難啊，令到一個人，尤其香港而家一啲嘅年青人，好難唔去屈服。除非你真係生喺一啲大富之家，真係見好多錢銀出入，咁你就可能即係對錢銀就麻木啲。 特別係工作啱啱出嚟頭嗰兩三年咧，我覺得錢係即係對一個後生仔嚟講，唔係即係後生仔對錢嘅抗有力啊，其實係好低嘅。 同埋 唔好啦，成年人對錢嘅抗有力都好低。 同埋你做呢行尤其係添啦，你出嚟又要有行頭又要成， 咪就係、是、即係你有啲又唔得噶嘛。 啱啊啱啊啱啊，所以你對錢嗰個吸引力係好微嘅。啲人問我。喂，阿狗护士，你做护士，你觉得佢系咪食一药啊？啲女，嗰啲女界唔系食一药啦，你揸住搭一千蚊纸一沓沓喺度，屌你老味都唔使食药，我帮你取消啦。 喂，唔掂啊！呢个观点咧会俾阿大只妹闹你。你应该系讲佢哋系因为爱，所以咧就 屌你犀利。 因为陈冠希 provide 好多爱，所以咧啲女仔感觉到好多。 唔系啊，我想讲， 所以佢哋咪吹箫咯。 咩叫爱咧？资源分享叫爱。咁你冇资源就自然冇爱啦。咁所以佢哋一定好多资源。 嗱，咁又唔得啦，又俾人批评啊！ 屌你老味，阿笋哥，我想问下你，喺从呢个影相角度睇，你觉得爱迪生疹影啲相靓唔靓咧？ 今次点讲都好，都系同摄影有关啊！ 系啊系啊，你系专业啊！ 我哋不如简单啲。讲下其实你觉得哪张相影得最好呢？其实 三七低炒 Bobo 食蕉嗰张， Bobo 食蕉好多人都觉得其实呢张相咧系引起咗大部分男仔同女仔嘅朋友讨论嘅， 系咩？点解咧？ 有啲男仔咧就话：咦，佢碌滨州咧，唔系佢碌蕉咧，都几大喎。有啲男仔同我讲：喂，佢碌滨州好细嘅喎。有啲同我讲佢话：哇，佢碌滨州都几好喎。 唔系相对嘅啫，呢啲嘢睇咩人啊？ 跟住然后咧，有个仲好笑，佢话：肯定系执噶啦，边有咁大条？ 原來佢自己冇咁大條啊嘛，屌！ 即係其實咧，我話不過即係你都睇到咧，其實喺個嗰張相最 impressive 咧，反而唔係 Bobo 吹簫， 係 因為呢、這個啊， 愛迪生請個綠照。 我哋新襯嘅綠招 啊 都記得，即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其實原來同一張相裏邊咧，但係就可以咧喺一張相裏邊可以睇到咧對方嘅器官有幾大，係、 啊、 即係呢張相 咪同埋一拍照多毛， 係喎，唔知都幾多 care 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觀點可以講下嘅，就係呢張相除咗 impressive 之外咧，我想講係其實我哋咩時候會影相嘅咧？ 好老實講啊，順哥， 嗯，啊你唔影嘅啦，我唔好講你啦。咁我哋講一般人啦、 啊、我唔影相嘅， 即係一般人唔係啊！你以前都用呢個蝦數影下狗嘅喎。 唉，以前試過，而家冇啦，而家冇影。 咁但係成日三個觀點嘅，離唔開第一開心， 係 第二個好奇， 係 第三有紀念性， 係。 咁你 唔係佢呢啲一定有紀念性啦，屌！ 所以我哋提出三樣嘅，即係、啊、究竟博嘢符唔符合呢三樣嘢咧？ 係 嗱，你個男人用咗佢一身嘅一終身嘅身家，或者用咗佢小部分，即係大部分嘅資產啦、啊、去獲得女性嘅同體噶嘛？ 係， 所以呢樣嘢咧一定係好嘢嚟， 一定係好嘢， 一定係有珍貴嘅，一樣珍貴嘅。咁、啊、然後唔使講啦，拍資啊 QED 是必係好噶啦。 係。 咁然後咧，呢、这個佢哋賣弄呢個青春純真嘅形象又係善嘅喎、 哦， 以佢哋嘅同體肯定係咪嘅？哇，符合咗真善美最高嘅標準啦！我哋係咪值得記錄落嚟？所以而家喺呢個程度上面嚟睇咧，睇嚟佢哋係絕得拍照喎。 係。 而陳冠希係做了一件啱事，而唔係做一件錯事喎。佢而家向住人類最高嘅目標去進發喎。咁點解咁多網友批評佢咧？我就好唔明白。大家會覺得喺床上面拍照係一件變態事？阿、啊、九護士你點睇咧？ 阿筍哥。呢、這個世界永遠性就冇分變態與唔變態，只有接受與唔接受。嗱，兩個人喺張牀上面影張相，以前就話要第三者影，因為嗱以前影相好得意啊嘛。嗱，我哋相機阿筍哥一個好專業嘅人士啊，相機嚟到今時今日已經可以需要無人手控制啦嘛。以前我哋影相要咩咧？玻璃底嘅時候要兩個人控制啊嘛。 嗯 之後到一啲膠片相機嘅時候，要一個人控制嘛，咁、你仲要係兩隻手去控制嘛。到有啲先進啲嘅相機嘅時候 ，autofocus 你可以一個人控制， 仲可以有遙控制， 係仲可以有遙控制。到而家數碼年代，你根本係唔需要用手控制嘛。咁嘅時候喺張牀度影相已經唔係咩特別嘅事。 我想，我覺得咧、就算咧佢請人影咧，我都唔覺得有咩問題。我都想講下呢個觀點咧，就係、是、我大概三年前 喺大陸， 我其實係接過一個 job 咧，係。有一對年輕的情侶咧， 係 俾錢我去幫佢哋拍床上照嘅，咁係拍佢哋搏嘢嘅。咁我自己嘅啊，唔好講嗰啲啦，一講啊，幾乎要開命。 係咪朋友嚟㗎？ 啊， 係咪你朋友嚟㗎？ 係啊，朋友嚟。 嗱，我 即係我就想講咩咧？我就想講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呢件係一件好事。首先啦，如果唔係好事，邊有咁多人做咧？ 啱啊啱啊！ 好多人都覺得係一件會有機會產生靚嘅事。 啱啊啱啊！ 咁同埋咧，即係同埋呢件事本身係好嘅。咁於是乎，佢直頭咧願意去花錢 啊， 去光顧一個攝影師， 係 嚟幫佢記錄呢件事。 係 咁，你覺唔覺得好變態咧？其實 嗱，我想講一樣嘢啊，筍哥喺大陸北京流行咗大約有七八年歷史啊。國際電影節我睇過兩條呢片。 哦，你講裸體攝影？ 唔係裸體攝影，洞房攝影啊。 嗱， 咁結婚嘅時候咧，有一 part 叫洞房噶。 係啊。 咁咧，而家大陸咧有一啲新一輩嘅年青人啊，新一輩嘅年青人係好流行一樣嘢， 洞房係咪即係 洞房屌閪嘅時候啊？即係飲完酒，周係去屌閪，真係去做愛嘅時候，係真係有人堅領嘅你。咁咧，佢哋已經係好接受咗呢樣嘢噶，即係嗰一刻佢哋係接受咗我係可以俾人即係拍落嚟嘅。咁、通常洞房錄影嗰個人咧，嗰、那個攝影師係女人嚟嘅。 哦， 通常都係女人嚟嘅。咁、咧，大陸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名唔講，因為佢喺國際電影節有幾條 片。係咪啊？大陸啲有名攝影師，我十個識九個。 女人，女人。 女人啊，大陸真係冇乜女人攝影師真係出名。 姓黃嘅， 係咪啊？ 係啊係啊，姓黃嘅。 都係黃小虎。 就講黃小虎啦咁。咁咧，阿黃小虎小姐就好出名係拍呢啲洞房錄影啊。咁亦都好多對情侶揾佢拍過。咁係香港一個比較保守嘅社區啊，真係接受唔到嘅啫。我覺得，因為大陸已經流行好耐㗎啦，北京，即係喺啲文化界嘅新青年朋友裏邊流行咗好耐好耐㗎啦。咁我覺得又唔係啲咩變態與唔變態嘅嘢，但係有一個問題，我想講翻出嚟就係話，點解今次個事件可以牽連咁大？第一，我哋對嗰個偶像嗰個幻想太多。 美化性太大。嗱，我想讲一样嘢，即系阿笋哥头先就已经同我讲咗三教九流，以前系讲啲好嘢啊，而家系讲啲唔好嘢。希子喺三教九流里边系其中一流，佢哋嘅行业以前系唔值得尊重。你以前话俾人听你做戏子，人哋系嗤之以鼻嘅，即系话哇有冇搞错啊？做戏子， 你知唔知戏子点解俾人嗤之以鼻咧？ 唔知啊， 因为咧啲戏子最中意呃閪屌啊。佢以前咧有一個咁嘅講法，就係話你去戰戲子啊，咩意思呢？即係你係個即係喺個戲子，即係你戰住個戲 子， 係啦，即係咧你俾佢搏緊咁嘅意思。即係其實即係以前因為戲子肯定係靚仔啊嘛，你諗下你一個農民兩腳牛屎，兩手牛屎，兩腳牛屎，有咧仲閪咁嘅口味。 即係以前比較有品味嘅人就戲子 啦。你氹條女屌閪，人哋都唔肯同你屌啦。 啱啊啱啊啱啊。 所以。你是女的你都懂揀揀件靚嘅，你幫嘢啊！我冇正路嘅就 啱啊！即係嗱，戲子有一樣嘢就係、是、戲子唔係一個高尚行業，但係而家唔知點解好多年青人出力、出錢、出感情去捧一班豬閪。嗱、偶像係需要有份量嘅、香港好多年青人嘅偶像係好冇份量嘅、你揾阿愛迪生陳做偶像，第一你冇份量。你找阿陳奕迅做偶像，你已經冇份量。 阿陳奕迅都比愛迪生好啲嘅。 最慘佢嘅份量唔大咧。你找邊啲人做偶像？我覺得你嘅份量多咧。 愛迪生啦、 啊，伊塔羅卡爾維諾、愛迪生、愛因斯坦、喬斯坦賈德，嗰啲咪真係有份量嘅偶像咯、啊。你好揾唔揾揾個咁嘅柒頭皮做偶像，你就真係死得啦。 不過呢種係比較我哋中國古典啲嘅講法，叫做取法扶上啊。 咩嚟㗎？ 即係我哋咧去追求嘅時候咧，一定係追求一啲高啲嘅、高尚啲嘅品味。 屌！ 即係話， 愛迪生陳同我爭幾撚遠啊！佢除咗靚仔同有錢過我之外， 即係所以頭先你呢種咁嘅觀點啊，即係頭先你話以邊啲人為你可一個攀模同埋模仿嘅對象。即係譬如話你可能係妒忌你、可能你有個朋友佢係靚仔過你嘅，你會妒忌佢係咪啊？但係譬如話咧如果你同樣係做物理嘅，咁你係你對住呢個愛因斯坦咧，你係唔會妒忌佢，你只會尊敬佢、但係佢係好明顯佢係叻你好多， 叻你好多係。 咁所以其實咧，你去即係你去追一啲偶像咧，追啲遠啲嘅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增加咗你對一啲好嘅嘢嘅尊敬啊！ 但 係 你 降低咗你嘅內心嗰種咧，嗰種對、對身邊即係內心嗰種咧，有咁多人咧個嗰種唔平衡嗰種妒忌。 但係我講愛迪生診嗰種嘅妒忌係一種好好物質性。愛因斯坦嗰種嘅妒忌就唔係喎。嗱，譬如你做物理學嘅，你妒忌你尊重愛因斯坦，係因為你嗰種嘅你個腦部冇佢咁發達，你嘅知識你嘅睇嘢角度冇佢咁宏觀。但是愛迪生陳陳冠希那種不是陳冠希，你剛才都出了名了。 我有說嗎？ 有說了兩次。 屌不是喂鄧警長會不會上來捉我們的呢？ 不會的愛迪生陳Edison 陳呢，我告訴你聽那種的態度是怎樣呢？他只是物質上面豐裕過你，只要他來一個金融風暴，只要他跌了一次之後未必爬回起身，因為他不是一個內在的提升。 但他英俊、 是他英俊不英俊好多年了。他爸爸是上市公司老闆，他今時有錢，他只要一個風暴，這些手中的風就可能會被吹走。但我們不同知識，不同這個思維的開闊，這些是不能夠被風吹走，不能夠去替代的。這些的尊敬，這些的角度你可以去模仿，但是愛迪生陳那些物質的角度你不能夠模仿的。你可以有他的地位，只要你可能一個運力就可以了，你努力了你就可能得到。所以他那種虛無縹緲、那種流沙一般的即是被追捧的物質，是不應該被人做一個偶像性的即是標誌。那這樣我想說第一， 你反對人家有錢過你啦，明顯 不關事，有錢和沒有錢在現在的社會上是很易即是 upside down。 迪娜說過一句說話你坐在個世界裏面最高的一點，24小時之後個世界已經逆轉，因為你可能已經變成最冇錢的一個。因為而家個世代，只要你是一個即係揸股票啊、古靈精怪，總之係即係做生意的人，已經可以是咁樣。因為嚟得好快，一次911你已經可能玩完 啊，咁啊係 即係沙士你已經可能玩完，咁唔係一個模仿的對象。第一，第二樣嘢就是我覺得Edison 有一樣嘢我好即係都欣賞佢啦。佢起碼拍咗啲照片之後，而家可以益到我哋睇啊嘛，就證明咗一樣嘢，打破咗而家我覺得呢個一個好正面嘅打擊嚟嘅，對而家嘅年青人，青春玉女係一個包裝， 青年偶像佢嘅健康形象係一個包裝 packing 嚟嘅啫。我哋喺呢個年代成日迷信一啲嘅 packing， 即係話啊係佢包裝得幾好，呢、這個一定係好人。包裝得好未必係好人，包裝得靚未必係好貨。 不過我又唔係好認同你嘅觀點喎、啊，即係。即係你而家呢個觀點就係話佢哋金屬其外敗水 啊！當然啦， 喂，屌人哋都係吹簫調啊，係啊，即係我諗聖女都要吹，即係除非佢係正德，如果唔係一係得難修女， 有邊份？你得難修女冇結婚啦，屌你！ 咪就係咯，咪即係咁可能有咩噶嘛？而家唔係，喂，有幾多個女人啊？真係結咗婚先搏嘢噶？你係咪戇鳩噶？ 唔係你遇到呢咁嘅女朋友，你係真係戇鳩啊！ 咁所以真正。你頭先講咧話咧，其實係即係你諗住去刺破佢哋嘅假面具咧。我覺得佢哋冇乜假面唔假面具嘅，只係覺得而家啲後生仔太天真咧，以為啲靚女唔識放屁啊，然後咧 靚女屙屎唔臭啊， 係啦，靚女屙屎唔臭啊，靚女係唔拗屎忽啊，靚女係唔撩耳屎啊，靚女唔撩鼻屎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完全都係錯嘅，呢啲都只係咧你自己同影出嚟嘅幻覺嚟嘅啫。係、啊、其實正義都要搏嘢嘅。 係 嚇、啊，即係咧呢個得難修女都要撩鼻屎嘅。 係， 即係咧其實唔係唔好，佢一個就係咁噶啦，即係一定係有佢好嘅地方。 但係我咪覺得啊，外地生產好咯，刺破咗呢啲咁嘅幻象，令到而家年輕人有啲清醒。 即係我覺得。反而咧，我哋新診，我覺得偉大嘅地方就係還原翻咧，佢哋係一個普通人咯。 啊，咁呢樣嘢你可以咁講。 係啦，即係我就唔想講話佢哋原本係好壞，而家係好好，因為佢原本唔係好壞。即係咁。 即係原本佢哋都係一個普通人。 都係普通人啫、 啊。只係佢嘅撈嘅行業就係喺個公仔箱裏面做戲俾我哋睇啫。係 咯， 即係佢娛樂緊我哋。 不過，但係有啲咧，有我近排睇咗呢個阿汪江阿姐。阿江阿姐佢里边有咩好睇啊？都系身体一个，我觉得呢管都买错啦。 唔系因为边个阿谢霆锋系佢契仔嘛，所以佢咪要讲一番说话。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从呢个生理学上面去睇咧，很好明显咧，就系唔同嘅身体咧，即系咧个美感嘅程度啊， 同埋带俾你唔同嘅刺激啊。 咪就系咯，顶你江阿姐系成班人睇啦。 唔系江阿姐系去淡化呢件事， 佢 即系。唔通你一出台，哇！柏芝哥閪幾撚正啊！哇！屌你阿妹無吹簫幾撚勁啊！ 喂，但 哇！阿傻哥閪幾撚多毛啊！但阿嬌哥閪幾撚多毛，即係唔通佢咁講啊？ 但我覺得點講咧，即係喂，其實睇落去塊閪又唔係真係好正嘅，講真。 唔係佢波假波啦，一睇就知柏芝哥假波好撚假啊！同埋一樣嘢，有啲人成日講啲相假，話俾你聽真佢真專門啲相。即係以我做廣告咁多年，一睇啲相就知係堅嘅。 我都唔使講啦，我呢個今日翻去我個 design house 嗰度咧，同啲夥計傾下偈，我話：喂，大家睇過點啊？大家個個都話係真嘅。 係啊，堅嘅成日堅啲相。 因為有即係咧不過算啦，我 嗱我帶我 報紙都講太多啦，我哋再講咧。 嗱，我教大家睇真相，報紙冇講。第一，你想睇一張相真定假，第一樣嘢睇眼神嘅光源。嗱，我哋影相。一定有光源，我哋嘅眼睛喺相机里面影出嚟，一定有粒光点。我哋睇下光源嘅来源角度啱唔啱？ 咁咪背光点算咧？ 背光你会补光啦。 咁你唔补光都得噶，你个上光，你上光嗰个 aperture 会自己减啊，会加大噶嘛？ 系啊，咁啊睇唔到噶啦。如果背光睇唔到啊，但系佢而家啲室内系睇到嘅。 唔系啊 ，Bobo 吹箫咪背光咯。 Bobo 吹箫佢前面有补光噶。 其实系冇嘅，你见到后面都好化 嘅。系啊。但是他的光源又很正。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我們沒有這張照片。沒有。 特景城足夠你了。第二樣我想說特景城。特景城這個是閪佬，閪佬之中的閪佬。 為什麼這麼多人呢？又 我說特景城而已。 特景城。 特景城真的是閪佬，為什麼呢？選擇性去執法。当年有一辑相好出名嘅， 哦，个差佬整啲 ice cream， 唔系整啲 cream 喺个龟头度舐嗰个啊， 系， 嗰单嘢好出名啊， 嗰单嘢好出名，但系点解喺上网嘅时候佢唔去落力去捉？今时今日出动到国际刑警，出动到咁多公堂去揾个幕后黑手出嚟，我想问一下特生，系咪因为佢老豆有钱？是不是因为他收了英皇钱？ 中间一定有东西的啦，这些东 西。为什么一个平民，他是一个市民，他是一个市民啊，现在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之下，也在同一个地方之上，为什么他有特权？我想讲一件事。第二件事，为什么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不给第一个拉的网主去保释，他不是杀人放火。香港有很多殺人放火的犯人都被擔保，為什麼是他一個不給？是不是選擇性執法？ 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說法，說這個 即係嗰個而家嗰啲鹹濕相咧，其實圖書館都睇到噶嘛。 啱啊！ 咁圖書館有好多人可以去睇到嗰張相啊嘛。 啱啊！ 咁佢做呢個叫做 publish， 即係 digital， 即係佢呢個係發布嚟嘅，其實。即係每日可能有好多小朋友啊，無知嗰啲咧，仲要係接觸到柏芝嗰張半奶相嘅喎，咁咪對柏芝有造成傷害咯。即係咁，其實圖書館係咪應該係拉咧？其實 我仲想講一樣，阿筍哥講得好啱啊！圖書 唔係，即係我覺得我覺得係呢個唔係我自己諗嘅。今日有個網友講，我覺得係真係講得係非常之好喎。 即係點解要選擇性去執法對付一個平民？呢樣係第一樣嘢唔啱。仲有一樣嘢，我立錯税真係立錯好多年。啲公帑去幫一啲咁嘅閪人，嗱，好多人都值得去幫，好多人都值得伸援手。每日幾千萬人俾人上網放鹹照，你又唔去拉嗰啲，嗰啲都有報警噶。我有一單實際例子想講俾阿特生聽啊。當年咧，某一間醫院有個姑娘一周刊有賣過啦，咁咧就俾人放一啲鹹相上去，報啊警都話證據不足，諸如此類，不了了之。到今時今日，阿 Edison 俾人放一啲相上去，哇！又話要抽出幕後黑手，又呢又路，當中究竟受咗啲咩壓力？我想問一下大家納税人啊，唔好講唔納税嗰班啊，我哋唔係傻，唔係白痴，但係政府而家當我哋係白痴，人要提款機，即係我哋唔係戇鳩啊，大佬，我交幾多錢税一年啊？你唔好講我啊，牛醫生交幾十萬税一年，大佬。即係我哋唔係傻仔嚟噶嘛？ 發明家斷百萬交。 啱啊！發明家，我哋聽日見嗰個斷百萬交，我哋唔係低鳩能啊嘛！你真係當我哋係傻，我屌佢個腦冇化閪啊！真係、警力唔係咁用噶嘛！我每次報警啊，需要向警方求助嘅時候，警方都話一樣嘢。哦啊呢样嘢啊，咁样啊，系啊，咁、样嗱、你试下咧，睇下可唔可以又咁样？你玩鸠我啊！ 系啊，我啲 friend 真系做差佬都话，即系如果呢个有人报警嘅时候咧，尽量喺九里之外咧就嗱一声响警钟 啊， 咁然后咧即系架车喂喂喂喂， 咁你贼咪走晒啦， 咁咪去到咪唔使做啦。 啱啊，即系。但 Edison 呢次呢單嘢係令到我真係對呢個政府，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九七之前都衰噶啦，九七之後，我覺得個司法制度唔係蕩然無存啊，係俾一班有錢人濫用咗。 但我覺得咁睇噶，即係你如果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係真係有一啲權力，即係有人係有權力嘅話。咁如果咧，你有得揀，你去即係人係一定有偏心噶啦。 係。 咁你係入偏袒有錢人，或者偏袒冇錢人。 你偏到 咁咧？ 你偏都唔好偏到咁出位啊，大哥！咁我叫你偏，你都暗偏啊！ 唔係，同埋其實呢啲嘢咧，嗱，唔係，我想講翻轉頭先，即係其實呢樣嘢都唔係第一日㗎啦。你啲籌謝霆鋒頂包全手，只係佢哋撲街做。 啱啊！ 即係哎呀，唔係喎，呢啲未必係佢做，我都係傳疑嘅啫。其實。即係我驚俾阿特警又捉我翻問一問。咁但係我個觀點就好簡單，就係、其實偏袒呢樣嘢不嬲都存在。 啱。 即係阿特警成就會話，其實偏袒呢樣嘢不嬲都喺度㗎啦。點解咁耐你唔屌我，而今日先屌我咧？ 偏袒還偏袒，你唔好偏到咁開，即係咁陽。 咁肉酸啊！ 咁肉酸。 你覺得點樣偏會好睇啲咧？ 你就將單嘢淡化之後，你暗做暗用警力就唔好咁 high 生定。人哋都會覺得你啊做咗啲好嘢嘛，等於醫管局嗱，我真係今日就好佩服醫管局做一單嘢。醫管局喺上兩日唔見啦，知息一三七，息一三七係一隻放射性元素，波長短， 係咪呢個報紙有講啊？ 係啊，報紙有講。嗱，醫管局啊叻啊，淡化呢件事。嗱，呢支息一三七冇嘢嘅，佢咧只要你喺兩米範圍內咧暴露二十個鐘頭都好，等於照張 X 光片。呢啲係大話之中嘅大話，大家唔信咧，你可以睇下琴日《東方日報》。再唔信，我上網查一下，1986年發生過一單嚴重嘅意外。息一三七喺巴西咧有一間 X 光嘅公司咧就留低咗，即係幫人照 X 光嗰啲化驗所啊，就留低咗兩碌喺度。咁咧份量咧同今次嗰支咧大細差唔多。咁咧就留低咗幾碌。咁咧嗰個即係拾荒者咧就以為呢啲屌你老味有咩什麼回收價值之餘，我拎翻屋企。咁啊，息一三七就會發光同發熱，啲僆仔打開咗之後，咪我嚟查身咯。查身之後，五條僆仔四日內死曬，四個禮拜內死曬。咁之後咧，145人受到輻射感染，十幾萬人需要呢個受到輻射監察。仲有一樣嘢，息一三七攞嚟做安裝彈。咁咧， 佢喺邊啲地方用咧？嗱，美國就唔俾抌核彈啦，但係美軍咧就好中意抌一樣嘢叫安裝彈。咁咧佢咧就加入咗呢啲咁嘅低放射性元素咧，就愛嚟抌落人哋嗰啲即係抌得最多係邊度咧？我想同大家講下伊拉克、以色列抌好撚多安裝彈，寸草不生，我話俾你聽抌到。咁咧佢咧令到你後代變形啊，屌你你啊 K 胎啊血癌啊之如此類。咁咧我話俾你聽，醫管局今次係叻啊！淡化呢件事話冇事，我想話俾大家聽冇事，嗰只係放射性元素，波長短，傷害能力大。佢即刻話啊冇嘢嘅，屌你你冇嘢，而家大鑊個唔見撚咗個核彈，我話俾你聽， 都幾撚大喎，即 係等同香港唔見咗個核彈一樣嘅。但係佢因為唔想公眾恐慌，咪淡化呢件事。仲有一樣嘢，你哋啲人唔會話啊係喎，唔見知識一三七有咩事啊？之如此類， 因為大家冇知識啊嘛。 係啊。呢啲先大件事啊 ！Edison 啲鹹相先唔大件事啊！識一三七，我話俾你聽，聞到啊，佢喺暴露喺空氣裏邊啊，你聞到嘅傷害性大過飲咗。不過我想同大家講，呢支嘢一定係行內人做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通常都係俾老細飲撚咗，溝檸茶俾老細飲咯，我屌佢老母！不過一樣嘢。識一三七加落水會爆炸，咁啊一樣一定即係冇呢個可能性。 不過今日都好多人都講咧，話呢個可能阿鄧警長咧，即係本身都好想攞啲相翻嚟睇，所以咧先至咁高調去。 咁高調去攞相啊？ 佢唔用呢種方法，佢就冇辦法動用咁大嘅警力啊。 就攞啲相百幾張翻嚟睇。係 咯，即係你前啲見到 阿鄧警成個電腦全部都有呢咁嘅樣。 唔係，你會記得鄧警成瘦咗， 日日打。我告诉大家香港的法律制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沦落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地位被一些有钱人滥用了你滥用得来你低调一点大哥你不要那么高调啊 是的这些东西真的不要看 我告诉大家香港啊啲官啊而家做的官以为香港人真的傻以为香港人真的低能第一个想讲哪个呢陈太陈方新骑劫游行部队又話自己民主又呢又路，佢真係當香港人低能。好彩我唔係低能嘅啫，投佢一票真係戇鳩，都唔知 呢個扯得太遠，扯得太遠。 第二個阿特生，阿特警成先生真係當我哋戇鳩。有眼嘅人都知道，你今次做呢場 show 出嚟係想大家話俾人聽，嗱，你唔好再上網 download 啲相啊，如此類啊，如何如何大樹菠蘿。我想問下特生受過 IT 訓練有幾多咧？佢知唔知而家 IT 網絡呢個角度裏邊有幾多人？在全世界啊，喺全世界裏邊啊，而家 IT 角度啊已經被大前研一啊列為一個國家。嗱，咩叫國家？第一有自己嘅軍隊，有自己嘅憲法，有自己嘅金錢。咁咧有自己嘅錢幣，已經可以列為係一個國家嘅基本條件。喺互聯網上邊有不成文規定嘅憲法。 嗯， 即係佢唔係黑字白字打出嚟啊。第二，佢有自己嘅即係 security。第三，佢有自己嘅貨幣 ，QQ 幣已經係。佢基本上而家大約每一日有超過2億人係用緊互聯網嘅。我想問一下，呢2億人喺地球嘅影響力係好大。你居然喺呢個互聯網上邊地方性喎，即係去到揾國際刑警去到撳呢個國家撳呢個國家，你嘥撚氣啦！喺呢度 delete 嗰度 delete， 你翻大陸你睇下，屌你老味，大字標題直頭係影出嚟俾你睇。我哋唔好再咁短視。 都唔係喎，今日吉林省咧嘅公安廳都發表聲明啊，話咧如果大陸啲網民咧，如果管有呢張相咧，唔係佢話睇過都犯法啊嘛。哇！我覺得呢個觀點真係好搞笑。你諗下，即係你只要是看過那張鹹濕相都是 跟媽媽打仔有什麼分別呢、啊、 這張是很符合這個毛澤東的、那個狠批瞬間一閃念 什麼來的喂喂沈哥讀多一次來聽好 狠批瞬間的一閃念 是 即是你在個腦裡面曾經喂拍著個閪好喂不行的即是我覺得呢、這個這些真是長毛覺得這些真是白色恐怖 是啊佢白色恐怖得嚟，佢直頭一種超級打壓。你而家等於香港、新加坡化有乜分別啫、嗯？香港已經，我話俾大家聽，香港能夠成功，因為香港有一個好自由嘅經濟體系。香港開始 有 ICA 開始啊，插手呢個經濟體系，幫有錢佬投地，幫有錢佬做好多樓宇上邊、土地上邊嘅一啲嘅輸送、嗯。第一，第二樣嘢。你仲實行呢啲白色恐怖， 香港的經濟體系是被你搞死，不是因為香港在這個即係地理上面失去優勢，不是因為珠三角開發失去優勢，是因為香港的政治領導人物沒有以前那麼優秀。英國佬那時候有一種態度，我可以說又愛又恨，他愛你不理咯，對香港。一笪地方你愛你不理的時候，就會有自己的秩序，就會非常之蓬勃。你只要給一個平台，這班人，這班人是活潑的話就會活潑，這班人不活潑的話就會是死水一潭。這個是一個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那個天擇的即是理論。你現在特生搞了這些白色恐怖，很老實說一句，我今時今日如果我搞網絡公司的話，我一定不會在香港搞，我會在印度搞，印度沒有這些即是你搞這些東西是很弱智的一件事來的。你說在網絡上面犯法，你不要那麼 high standing 啊，大哥，你做的事不要那麼弱智啊，三日頭版，真是三日頭版。我很欣賞兩份報紙，他沒有將他做頭版，這兩份報紙我非常之欣賞他，亦都是即是給一個敬禮，他敬禮 敬禮哪一份呢？ Hong Kong Standard、 oh, OK South China Post、即是他真的沒有將這兩件事做頭版。 哦，那就是的，即是怎麼說呢， 因為外國人不會看這些嘛，笑一笑就算數啦。 即是當年這個Paris Hilton， Paris Hilton 是 我不知道哪個的太子女， 那間叫做什麼酒店，是的，即是他一個 Four Seasons嗎？ 不是，什麼 Hilton？ Hilton 是什麼？喜來登， 喜來登 是的，即是我不知道，各位網友如果是錯了可以更正我們，喜來登酒店的太子女嘛，是的，即是他都出來，即是他都幫女孩吹簫，有吸毒等等都齊了，咁都咪一笑而過。其實 仲有一樣嘢，佢哋係擺喺娛樂版，唔係擺喺頭版。 咪就係囉，我覺得 即係呢啲嘢係擺喺娛樂版，唔係頭版。頭版唔係我哋擺呢啲嘢，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已經變態到咁嘅地步。而家唔係 Edison 變態，係香港班官員變態。唔係 Edison 令到個風暴咁大，係香港啲警察令到個風暴咁大。 啊，我都覺得係喎，其實 你只要擺喺娛樂版。日日在互聯網有人看，我告訴你已經沒有人再評論。 而且你看到呢，即是鄧院長的水平都很低，即是人們問他說喂有多少相，即是你抽到多少張相啊，這樣不便透露不便透露，即是有幾千張還是幾百張啊，幾百張幾百張 我想 說，即是你覺得即是他連一個正常人的智力都沒 有。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香港的官員淪落都是做娛樂版的頭條數，即是你想下一个官员失败到这样的地步，这些是娱乐新闻，你就当真的好像香港大地震那样发生。 其实我也有想呢，其实邓警长呢这铺东西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落了台呢？ 哎，你又错了。 香港其实真的有些机会，为什么这样讲呢？即是他之前有些人入他那些選擇性執法啊，即係佢其實搞衰咗香港警隊啊嘛，呢壇嘢。 佢唔係搞衰咗，好多香港人好麻木同埋好弱智啊！香港人有一樣嘢得意，好跟風，好談論一啲好hot topic， 但係無聊嘅事，尤其娛樂新聞。邊個露底？邊個整容？邊個假波？邊個快閪多毛？邊個有冇露光？邊個影鹹相？呢啲人香港好多評論，識一三七唔見咗又冇人評論，識一三七可以做安裝彈啊！我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只要佢綁住一個椰殼頭煙花喺點著佢喺地鐵爆炸，我諗啊，超過幾十萬人要受輻射監察啦！你諗都唔使諗啊，嗰支係核彈嚟啊，大哥！你不如頭條報導下知識一三七啦。知識一三七只要用一啲好土炮嘅科技，已經可以變成一個好恐怖嘅安裝彈噶啦。即係呢啲先係頭條新聞啊嘛。我睇咗三日新聞啊，識一三七嗰張嘢，屌你老母冇張 A4 紙咁撚大啊！ 咁細咋？咁細段？ 你話恐唔恐怖啊？咁啊係。嗰粒係核彈嚟啊，大佬！ 你話《西方日報》踢爆咗呢單嘢啦，係咪啊？ 係啊。但是西方日报那单嘢踢爆都是半张 A4 纸， 咁大镬啊！ 即系你谂下，识一三七嗰粒系核弹，你又反而淡化。阿特警长，你真系拍硬档去搜嗰碌嘢出嚟啦！我唔系要你搜嗰啲相出嚟，你搜嗰啲相出嚟系咪因为阿爱迪生个老豆系上市公司主席？系咪因为英皇集团系一个好有钱嘅集团？医管局唔见知识一三七。 抌落厕所冲刷咗佢算捻数啦。香港有一样嘢，香港人系一个好唔识得去思危嘅民族嚟噶。 嗯， 香港人系好得意噶呢样嘢。你睇下香港有边样嘢系唔识得思危啊？第一，地铁嘅设计越嚟越衰。我想同大家讲下， 哇，蹲长咗会闷咗条声。 啊，快啲讲啦！地铁嘅设计越嚟越衰啦。地铁而家好多合成物料噶，边啲咧？塑胶。 吓、 啊。以前地铁咧，我想问下你，以前啲地铁大部分系咩嚟噶？ 唔知道。 不锈钢。 吓、 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唔希望地铁烧着。而家地铁里面有好多物料都系烧得着噶。佢只要你唔好话啊，系喎，佢内燃噶，屌你几多度温度，几多个钟头之后烧得着，始终佢都烧得着。 嗯。 以前啲地铁系烧唔着噶。自从韩国试过俾人烧地铁之后，韩国啲地铁所有物料你见到干嘅都尽量用不锈钢，但香港越嚟越偷工减料，好多物料都系用啲合成纤维啊，一啲比较耐热啲嘅燃料，佢系耐热咯，唔系烧唔着喎。呢样嘢系好差嘅，即系香港是一个好咁唔识得去思考危险嘅民族嚟噶。即系呢样嘢，我真系想提一提大家。 好，我哋今日讲到呢度。 好啦，大家系咁先，拜拜。